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的遗产。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4号，欢迎您锁定北京新闻广播 FM945。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同时呢，打开听听 FM， 找到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聊天室当中了。我们今天抛出的互动话题是，国产手机品牌要开始自己研发芯片了，您是否看好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互动，我们也会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部分。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表示要减少两节期间人员流动和聚集。近40%直播带货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浙江省消保委约谈5大平台。北京共有产权房面积标准调整，中心区不再一刀切。烤肉店使用百度商标傍名牌，被判3倍惩罚性赔偿。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OPPO 要造芯片了，您是不是看好呢？首先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宏观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蔓延，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以及局部的应急处置相结合，减少两节期间的人员流动和聚集，加强口岸城市的疫情防控，严格落实人物环境同房和口岸空港分流措施，同时也要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的市场监管，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加强疫情监测预警，强化旅途、餐饮、公园景区、商场超市等重点环节和场所的疫情防控。 再来关注到本月月底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将正式收尾。23号，生态环境部表示，截至12月22号，全国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累计成交额58.02亿元。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作为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和重要政策工具的作用得以初步显现。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大全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范围。再来关注今年双十一期间，浙江省消保委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五个平台双十一直播带货进行了消费体察。本次消费体察选择了淘宝7位主播、拼多多4位主播、京东2位主播、快手2位主播和抖音2位主播，包括网络人气排名前10位的李佳琦、薇娅、罗永浩、雪梨、丽儿宝贝等等知名的主播。12月23号，浙江省消保委约谈淘宝、拼多多、快手、京东、抖音5大平台以及相关的主播。浙江省消保委明确要求5家平台和相关主播在3个工作日内，即到12月28号之前，向消保委提交正式的整改报告。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3号午后，指数震荡反弹走强，上证50指数领涨，绿电概念股午后继续强势，超1000亿市值的华能国际午后涨停，白酒板块午后异动，金辉酒涨停，泸州老窖、贵州茅台涨超3%。此外，午后并没有太多的新增亮点。那么在联板股方面呢，午后亏现效应是持续扩大，美盛文化、陕西金业、京城股份、蓝科高新等超20只个股跌停，高位股跌停，有掀起了跌停潮。另外在午后啊，神州高铁、延华智能上演了这个地天板啊，总体上呢，两市超3000只个股是下跌的，个股普成普跌的格局。那么另外在沪深两市方面，成交额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148亿。在盘面上，电力、煤炭、猪肉、风电、汽车零部件等板块是涨幅前列，房地产开发、教育、云游戏、旅游、医疗器械等板块是跌幅居前。截至23号收盘，沪指涨0.57%，深成指涨0.49%，创业板指涨0.15%。北向资金23号全天净流入24.92亿元，连续结束了净流出，其中呢，沪股通净流入30.45亿，深股通净流出5.53亿。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共有产权面积标准进行了调整，中心区不再一刀切。北京市住建委、市规字委联合印发《北京市共有产权房规划设计宜居 建设导则2021年版，相比修订前的版本，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心城区的共有产权房面积标准不再一刀切，限定为套型总面积不应大于90平方米，而是按照楼层来划分出18层含18层及以下的还有18层及以上的两种情况，而且套型的总建筑面积上限会适度提高。也就是说之前啊，我们规划的是这个中心城区的共有产权房的面积是不能超过90平米，那么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两个标准的划分，18层及18层还有18层及以上，它是两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呢将会有所扩大，也就是说未来中心城区的共有产权房将会突破90平米这个上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写字楼空置率降至15%，部分的市场租金是回升了。跌入低谷两年的北京市商办市场呢，近期出现了反弹，且走势企稳。来自高力国际数据的显示啊，截至目前，北京市写字楼市场空置率已经降到了15.1%，年降幅达到了4.4%。高力国际认为，基于超预期的需求暴涨，去年四季度的19.4%的空置率将成为未来3到5年的阶段性高点。供需两端的表现啊，从一定程度上是改变着租赁双方对于市场价格的预期。那么目前北京写字楼市场租金啊在底部徘徊，但是个别子市场的租金回升速度是快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我觉得这也得益于啊北京或者是全国整个这个我们疫情防控的一个成效啊，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正在进行迅速的一个恢复。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烤肉店使用百度商标傍名牌被判罚3倍惩罚性赔偿。百度搜索想必大家呢早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百度烤肉您可能还是头一回听。近日呢，一起烤肉店傍名牌引发了侵权商标权以及不正当的竞争案件。那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啊一审审结，百度公司因经百度餐饮公司在所经营的店铺名称、装潢、广告宣传、微信公众号等大量使用了百度、百度烤肉、百度食堂等等标志，起诉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查，被告经百度餐饮公司注册成立及被诉侵权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啊，这个百度商标已经成为中国境内相关公众所熟知的驰名商标了。那么法院审定啊，被告的公司是侵犯了百度公司涉案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且被告公司在企业名称当中使用百度文字构成了不正当的竞争，那么使用了3倍惩罚性的赔偿啊。这个法院一审判定被诉的经百度相关公司要赔偿百度公司经济损失合理支出大约230多万元。 再来关注一下23号， 针对派息式减持京东，腾讯回应称，投资发展期的成长型企业一直是腾讯投资的主要战略方向，而当被企业持有持续的自筹资金能力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被投的企业它有了持续能够自己筹集资金的这样的能力了，则会选择在适当的情况下退出投资，并和股东分享收益。 腾讯的长期投资战略是从来没有改变的。那么同时呢，腾讯也表示分配之后，腾讯仍然是京东的战略合作伙伴，并对京东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与京东共赢的业务关系也是不会受影响的，并且目前公司还没有进一步减持京东的相关计划。 我们看到在我们听听FM的聊天室当中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留言。很多朋友说非常支持国产的芯片啊，这样的话是不是手机价格会降呢？这个手机价格到底是降还是涨，咱们还真不一定，因为我们要研发自己的芯片的话，必然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成本的上升，因为研发也是有成本的嘛。所以这个手机价格未来是涨还是降，它的成本怎么去控制，我们待会 要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消息显示，12月21号，知乎主体公司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 工商变更，腾讯、搜狗、创新工厂等股东退出了股东行列。对此，知乎方面也回应称，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是知乎境外上市主体的境内关联公司。那么，本次架构的变动是知乎公司治理的正常变动，也是中概股公司上市之后的标准操作。知乎的实际控制人和重要股东以及持股比例是没有变化的。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人士透露，星巴克原定和饿了么的3年独家合作将在今年的12月31号就到期了。目前星巴克在中国市场正在寻求它新的合作伙伴，那其中顺丰、美团、山姆会员店都有自己的配送能力，而且都在和星巴克来洽谈合作。那么业内认为星巴克选择开放的战略可能和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趋势，尤其是 反二选一的这样一个趋势是关系密切的。再来关注一下，昨日有消息称雪梨的公司已经在近日解散了，并有答谢员工的感谢信流出，而雪梨的公司陈帆方面回应称这是谣言，公司还没有解散。知情人士也表示，雪梨直播公司已经是近日解散了，但是陈帆公司 并没有解散，也就是说陈帆和另外他的直播公司是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有一个可能已经解散了，但是另外陈帆是没有解散的。 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片花之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国产芯片它有怎么样的优势呢？我们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话题哈，最近哈，这个在科技产业领域哈，造芯的热浪是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那么中国的手机产业哈，我们知道现在是比较发达的，像华为、OPPO、小米等等这些头部手机厂商啊，都在提升自己的科技硬实力。那么就在前一段时间啊， OPPO 呢就发布了首款的自研芯片。哎，这个自研芯片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也要连线啊，我们北京邮电大学的徐鹏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徐老师啊，我们看到 OPPO 它是自己开始研发了自研芯片了。这个芯片它和我们普通手机用的这个芯片是一种芯片吗？ 这种我们可以说是相当于说是一种专用的芯片。那像 OPPO 呢，最近发布的这款芯片呢，它主要是用来完成图像处理的。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的手机啊，对这个拍照，其实现在啊，我不知道您这头怎么样，我这头手机拍照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功能， 没错。 那大量的使用拍照，那现在呢，尤其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提法叫计算摄影。什么叫计算摄影呢？其实是说我们拍了照片，然后以往呢拍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现在呢，通过这个一些芯片的这种分析和计算，可以把比如说可以做一些美颜，可以自动化的做一些美颜。甚至有一些相机呢，有一些手机还支持，比如说把照片中的一些异物移除，比如说旁边有过去个行人，你觉得很烦，它可以帮你自动做移除。那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这种计算能力都需要有相应的芯片的支持。那 OPPO 最近发布的这款芯片呢，其实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完成把跟图像相关的这些处理的能力都汇聚在这一个芯片上，然后呢由这一个芯片，由专用的芯片来完成这种图像处理的功能。这是这次 OPPO 发布的芯片的特点。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专门用来处理图像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普通手机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芯片吗？ 是这样子的，其实现在呢，或者说在专用的图像处理芯片出现之前呢，我们都是用 CPU， 都用通用的芯片来做处理。 嗯，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方，这种通用的芯片，比如说这种通用的 CPU， 那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是什么呢？叫做样样通，什么都能干。但是呢，其实它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啊，又不是有特别特别明显的专长。而反过来呢，像这种专用的芯片呢，它确实不像 CPU 那样的通用，也不像这种，实际上图像处理芯片里面还分很多类，有些图像处理芯片呢也是走的通用的这条路线。那么而 OPPO 这个呢，实际上是针对特定算法的这样的优化，实际上最后我会发现就变成什么呢？越通用在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可能反而就越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手机厂商就开始思考说，哎，那既然对于我手机厂商有某些特定的功能格外的重要，那我能不能把这些特定的功能不让这些通用的芯片来做，用一些专用的芯片来做，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原来也是有的，只不过是用通用芯片来做，那么从效率啊，从耗电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现在通过专用芯片来优化特定操作的性能。 那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些手机它开始使用不是通用的这个芯片来做特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特别重视的拍照功能了，那这样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手机它的成本究竟是会增加还是会降低呢？ 其实这个地方看怎么看啊，就是这里面啊，我们必须要去说，一个手机的成本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尤其对于芯片这类的产品的引入，什么意思呢？其实对于一个特定的芯片，我们知道芯片就其材料来说，那就是硅，就是硅。那么硅也是整个地球上储量最大的这样的元素。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它的这个成本就不会很高。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其实一个芯片的材料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但是真正的一个芯片的成本涉及到的是包括设计，前期的设计，这个前期设计成本将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高。另外生产成本，怎么把这么复杂的电路生产在这样的一个芯片里面，这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一个新的研发的这种芯片必然会导致这个手机的成本的提升，这是必然的。但是成本的提升和价格的提升又不一样，因为很多的厂商会去考虑说，哎，那我能不能把这些成本啊要摊销在多少个手机之上，或者说我在从其他方面中能有所回报。比如说像这次，大家如果能够通过更好的芯片的引入，让用户更加满意它的拍照的能力，进而拉动它手机的销售，那么它在这个芯片这个地方属于搭进去的成本其实就能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回报。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新研发的芯片确实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那您觉得这些，比如说前面那个除了 OPPO 之外， VIVO 也在研发自己的芯片，您觉得他们这样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是不是要给自己有一个多渠道的营收的能力呢？ 应该讲还不，我个人认为这个包括 VIVO 啊，包括 OPPO 最近研发的这些芯片呢，因为他们主要还是针对特定图像处理的这个芯片。那如果是说只是说在这个竞争之中呢，我倒不觉着会拉开多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从 OPPO 和 VIVO 的角度讲，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第一个，它相当于在为他们公司的相关的芯片领域的技术进行积累。因为刚才我们去讲了，现在他们这个芯片的功能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专精的，就是专精某些特定的领域。甚至在网上也有人说，它不就是把这个特定的算法放在硬件中实现吗？也许确实是，但是真的把一个特定的算法，把一个功能放到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芯片之上啊，还是需要非常复杂的这种技术的积累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积累是相当有必要的。那么对于特定的，比如说特定图像处理的功能，也许能帮这个手机带来一系列的新的卖点，比如说能够在图像处理中更省电，或者是提供一些其他手机所不能提供的这种图像处理的效率和性能，那也许能够带来一些这样的帮助。但其实就现在来看，带来的直接帮助并不大。但是我认为这一步是一定躲不开的，它还是要不断的往后走，才有可能从专用芯片逐步的走向通用芯片，走向自己去研发和研制CPU 这样的一个路径。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跳级的过程，只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就是说他现在研发这个专用的芯片的目的之一就是一个积累，之后可能这个我们国产的手机就会完全用上自己的这种通用芯片。那比如说像这种专用的对于某一个领域的芯片啊，它未来是不是会发展的更普遍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通用芯片可能比较多，然后可能也会存在它的一些问题，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后来这些芯片可能会越来越进行一个分化呢？您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芯片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经典的话，就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呢，最开始的这种计算设备呢，所有的芯片，或者说当时可能还不能叫芯片，所有的板卡都是专用化的。我们希望，那么不是叫希望，其实当时还没有能力在一个计算设备中同时完成各种各样的处理能力，都是专用的。实际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早些年我们并不是用手机来听歌的，手机就是来打电话的，我们才会再带一个 MP3 来听歌。那么这是分的阶段，那么还有一个合的阶段。这个合的阶段就是开始有某一个芯片，比如说一些处理能力比较强大的 CPU， 它开始能够处理所有的事情了。 那这是第二个阶段。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之后，就又有一个人开始反思一些关键的功能。如果都拿 CPU 拿这种通用的芯片来处理，确实有可能在耗电上啊性能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说哎，那我能不能再把这些功能再进一步的抽离出来。那这是现在这个阶段。也许再往后发展，那么就有可能会有专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AI 处理芯片，那么专门来做这种跟特定类型的计算，完成特定类型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么又把这些专门用来做图像的呀，专门用来做音频处理的芯片又再聚合在了一起。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啊，有个分分合合的这样的过程。现阶段还是主要在讲把这个传统在通用芯片中的一些功能逐步的剥离出来，放在一个独立芯片来提高效能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确实分分合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手机厂商而言，这件事情是不得不做的，而且是一个过程，还得把它做好了。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啊，就包括这个我们去谈到的这个华为手机的遇到的这样的困难，那么我们确实也意识到了，就包括国内的所有的厂商都开始意识到了，要开始无论如何都要开始在自主芯片这个领域有所积累。那么恰好呢，在这种图像的竞争已经变成了各个手机厂商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入手点。一方面有需求，另一方面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入手点，所以确实就是恰逢其时，所有的这些手机厂商近乎与同时的去开始了他们自研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看到大多数是对于这个拍照图像处理功能的这样一个芯片的研发，那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还有哪些的优势呢？ 其实讲到国内的这种芯片研发的优势啊，我们必须意识到，其实尤其是在这种消费电子领域或者说所谓的互联网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需求驱动的研发。那么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国内的这种互联网那发展的是非常好的，大量的中国的国内的这种互联网厂商实际上在国际上的排名都非常非常的强。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极大取决于中国有海量的用户。那么正是因为有海量的用户，那么这些厂商和这些服务提供商能面对海量的专精的需求，海量的特定的需求，他能看到面对更多的需求，更多别的这种用户比较少的这样的企业所看不到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国内品牌这个非常大的优势就在于有非常广阔的市场，以及与广阔市场中大量的用户的这更加密切的接触，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需求。因为只有从用户这头来的需求，进而通过满足这些需求取得产品上的优势，才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对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实际上所有的研发还最终希望自己的这种技术能够最终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用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我们国内的手机厂商有个天生的优势，就是这么多用户所带来的需求的驱动的研发，将会给我们的这种芯片研发指向一个更加明确的道路。这一点其实在当今的这种科技研发上越来越重要。 确实啊，我们的这个庞大的用户群体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这个借鉴和参考的意义啊。那您觉得我们距离哈自己的这个芯片，就是完全的这个 CPU 的芯片产出的话，还有多大的距离呢？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再去澄清一点哈，就是刚才我其实也不断的强调，包括 OPPO、VIVO 他们其实做的只是特定领域的专用芯片。那么应该这么讲，从技术复杂度的角度讲，这种特定领域的芯片的技术复杂度跟 CPU 的技术复杂度不在一个档次上，其实差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又在说，其实这只是对于他们未来做 CPU 的一个积累。那么实际上我们必须意识到了，这块也只是在让他们开始进一步的去知道，这种计算的硬件和这种相应的特定的算法如何的配合。而到了 CPU 的设计呢，实际上还涉及到了更加底层的，包括的操作系统啊，包括这种硬件的调度啊，更加复杂的内容。甚至到了 CPU 的制造这个 CPU 这个领域啊，除了设计之外，还有非常复杂的制造以及工艺的问题。它所涉及到的范围将会是越来越大的，甚至是一个越来越发散程度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太好给出来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估计，说如果我们国内的厂商完成了这种类型的芯片，那么 大概多久会推到会能够具备设计 CPU 的能力，坦白的讲这还只是在刚刚开始的积累，距离能够设计 CPU， 距离能够去生产 CPU， 中间的距离都还是蛮大的。 嗯，但是我们现在至少是已经开始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端。 是的，是的，实际上就包括现在这个网上有些人在去质疑啊，这些厂商做的这个芯片只是为了沾这样的一个沾这样的一个热度，但其实对于这点我是非常非常不认可的，因为所有的这种研发，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CPU 这种研发，它一定不是说一个空中楼阁，一定是平地起的，一定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技术的积累，在不断的这种技术积累的过程中，最终找到了一个能够通往 CPU 的这样一条路径，绝对不会是说突然有一天我们就能做 CPU 了，不是这样的，这种积累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而且是极其必要的。 嗯，确实，好的，非常感谢今天许鹏老师跟我们进行的连线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啦。 好，好， 好的，好的，再见，许老师。 再见，哎。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在非常鼓励和看好我们国产手机的品牌来造芯片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用户8398MI 他说啊，自强自立才是王道，一定要尽快的加强研发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华为自己也做得不错啊，这个慢慢就会有好的积累和基础，现在呢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确实是这样的。另外认真呢说这个国产手机品牌造芯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科学院的专家研发的芯片呢也很快会用在各自的手机上。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我们专用领域的专用的芯片的产生了，而且大家都在这个点在这个领域上发力，也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手机厂商呢已经是不单单的去满足于我们来做一个好看的款式新颖的一个受大家喜欢的手机，而是从它的内核开始已经开始发力，我们要从内而外做好中国制造，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国产的品牌啊，他们一个首要的责任，也是他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就是五湖四海，一座楼装着世界大千，祖传的美貌在你魂魄里，幸福的味道挥洒在汗水间，一面旗就是东方容颜，一个梦装着千秋百年，看过了太多的心意都穿你的爱，海枯石烂也在你指

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